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王松。 这个FM 98.2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同时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2，然后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它里边那个公众账号里边搜索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两种收看方式不是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 没错，我们呢是一个全媒体的大型交友类的节目，我们呢欢迎年轻人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平台上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交什么样的朋友，展示自己的特点。我们用年轻人的方式去沟通去交流，希望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能给年轻人交友搭建一个平台，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参与，下一个登上节目的说不定就是 你。丁，就是丁，明天万一来的那个人是丁怎么办？ 丁 对，其实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的初衷呢，因为这个节目的定位啊，叫做一个大型的青年互动交友类节目啊。这个如果你对在场的主持人啊，或者是主持人，或者还是主持人有感觉的话啊，就最重要的是嘉宾。如果你对这个嘉宾有感觉的话，你感觉哎，这个人跟我的脾气挺搭的，我觉得我们俩应该聊得来，或者是我跟他的这个三观挺合的啊，这个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嘉宾通常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但是也有不留的，我们最后会强逼着他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可以写信到我们电台，然后我们转交。 拿一支信歌可以吗？ 飞鸽传书，哎，那你刚才说到说对嘉宾感兴趣，有没有发现我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留过自己的联系方式？ 其实留过。 合着你们组团起来，合着只有我没留联系方式，没有关系，写信到电台。 对， 我会收得到。 对对对对对，这个如果你喜欢主持人也好，喜欢嘉宾也好，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是应该是每周二，这个公众账号会推送一篇推文啊，上面就是我们每期来做节目的嘉宾，优质嘉宾里面会包括这个嘉宾的三围啊、体重啊、这个月收入啊、这个联系方，最重要的是联系方式。 对对， 这个每一天呢，我们都会请到一个非常非常。既漂亮又有内涵又帅气的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也有可能是小弟弟小妹妹。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李倩，一位小美女，有请。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FM98.2。 怎么越说话声音越小？ 我觉得 他 不高兴。 你就是我觉得他也不高兴。 对，他特别委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说出你的故事。你怎么了？ 你的心情还好吗？ 还好。 就是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自己的是一样什么样的性格呀、 爱好啊、 爱好啊、 喜欢什么呀这一类的。 我平时也不是怎么看，也不怎么看电视剧，也不怎么看综艺的。 他跟我当不了朋友了。 就是喜欢看一些听一些歌，然后比较小众，然后也平时挺喜欢玩魔方的， 哇， 五子棋，虽然老输吧。但是也还是很喜欢玩， 可能是 挺喜欢玩魔方跟五子棋的。既然你这么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这个要在广大的听众朋友跟网友朋友面前给大家念一段他的自我介绍。总是要这样来让主持人介绍嘉宾。哎呀， 来拆穿一下， 拆穿一下真相是什么。大家好，我叫李倩，同时是一个 大家好，我叫李倩，同时也是一个性格时而开朗时而内向的人。 我猜他刚刚就是一个 时而内向 的。 对， 我也挺平凡，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特长，虽然数学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但是我还非常喜欢玩魔方和五子棋以及一些益智类的游戏。这个我就特别想问，你看一般啊，也别一般了，反正就以我而言，我的数学成绩那是非常之次。 那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一丢丢的次。我只是一般的次。 没得聊了。 对， 就是 不一样。 我就觉得这个数学学不好的人玩这种魔方啊，因为他要算公式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认识那些好多玩魔方比较厉害的人，他们都是自己脑袋里边有一个公式，然后每次玩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公式去把它摆回原形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之类的，就是反正是每一次把它复原的时候都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对，但我觉得数学好的人这方面东西他才会厉害。为什么你一个数学就是说自己数学成绩不大好，然后还特别喜欢玩魔方呢？ 因为魔方就一个，你会那一个你就可以拼好它呀，然后数学公式就非常多呀。 他的这种逻辑思维是单线的思维，就是可能针对魔方特别开窍。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李倩可能是谦虚的时候数学成绩不太好，咱们就很实打实的说自己数学不好，有可能人家是 不如咱们就在 满分差个三五分他觉得有点不好， 那个 是吧？ 虽然既然咱们也没差几岁，对吧，这个咱们不如就在节目里边实打实的说一下自己的高考成绩，数学的高考成绩。 我明年才考， 我是不害怕， 关键我明年才考，不知道 啊。我明年才中考，你信不信？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特别伤人的话题，我们就不要太聊，要不然你会看到我时而沉默的一面。 就说一个成绩，就说一个数字。 好，我离满分还有一定距离。 我也是离满分有一定距离。 对对，我们考的是。 我现在的月工资就差这个4000多万，就差5000万了。 我跟你差不多。数学这件事儿很 说一个成，说一个数字吧。 刚刚及格吧，应该及格。 及格线是多少分？60？ 不对，你哇，我是暴露年龄了是吧？满分是150嘛？ 满分150。 对， 然后及格线是90。 对， 然后刚刚及格。 对对，及格了还是挺。 行，咱们俩不能做朋友了。李倩呢？ 我还没高考呢。 那就 模考的成绩呢？ 模拟考试时候的成绩。 模考也就70-80分吧。 你还可以。你呢？ 好，那咱们来接下来走接下来的流程。 我特别好奇。哎呦，看来是 我看到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夜孤舟顺水漂， 好漂亮的名字。 落花有情水无情， 还是名字吗？ 夜孤舟顺水漂，落花有情水无情，这应该是一首诗。再说谢谢，谢的是 谢 什么？ 好尴尬呀， 突然间把话题聊死了，快 对呀 啊这个山水说好厉害呀、这个一个数学当年高考考了90分的人你都能说厉害，我就不喜得说我的数学当年高考的成绩， 谢谢 你知道吗？ 谢谢这位网友， 我要是说出了我当年高考的成绩，我估计大家会吓死，就我那个高分啊、这个大家如果想报一下自己高考成绩或者是自己数学在高中时候的成绩的话啊，现在可以给我们发弹幕了啊、在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然后告诉我你的高考的数学成绩都是多少。 看到有网友说他140是吧， 温柔的陷阱说他数学，你真的数学考了140分吗？ 以后我和大朵的节目的时候请你不要关注。 哎，别不行、该关注还是要关注的啊。 说一下你的缺点。 对，好，接下来咱们聊聊魔方吧。 好， 就把数学这个跳过去。 跳过去，快！ 魔方聊什么呀？ 魔方 就是我挺感兴趣的。 你是平时是属于那种买好了还是追求速度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拼完？有没有这个追求某一方面呢？还是单纯就是喜欢研究它而已呢？ 没有，只是就是。有阵子我们班里都流行玩、然后大家都玩，然后就我不会，然后我就想学，然后就学会了。 你这是为了合群是吧？ 就是大家都不会，然后我不会就觉得很不好、然后就学了。 也挺好玩的一个心理哈。 对， 那就是你是属于那种速度型的魔方选手，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理智的慢条斯理的那种魔方选手？ 我就慢条斯理给他拼好。 那你能不能 多长时间大约能拼好？ 最快一次多长时间？ 不到2分钟。 哇，那也可以的。 我觉得应该算挺快的了吧？我记得我有一次第一次，也不能说第一次玩魔方，就是认识的那些玩魔方的人，他告诉我，你就按照这个公式拼。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公式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魔方现在是传家宝了，是吗？ 对，就已经供在那个小香炉上面， 落了很多灰，看不出来颜色。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公式，我也不明白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往右拧三下，往下拧两下，就是那种。然后我就照着他说的那样拧，然后就他边跟我说，我边拧，边说我边拧。我们俩至少持续了这个战斗有一个多小时。他说：“你拿来给我。”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然后他自己一分钟，然后就拧完了。 那还是逻辑思维和动手能力都很强的人适合玩魔方。而你就适合安静的做个美男子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好，那我现在保持安静。开玩笑的。那李倩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说说我一直不理解的那个魔方的公式呢？ 你为什么在魔方这个点就算是绕不开？ 因为很好奇啊。 魔方的公式，李倩跟他普及一下，让他死了这条心。 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对这个魔方这个东西应该挺好奇，大家小时候都很玩过， 玩 都玩过这个东西，就把它当成一个玩具，没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益智类的益智类的游戏吧。 简单的说一下吧，怎么样一个小公式？ 它那个是三层，然后就每一层分，第一层就是没有公式，第一层就是按着颜色分，然后第二层开始有公式的。 它的公式是什么呀？ 那个比较复杂。 我天， 一脸瞧不起你的样子，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发现了， 所以我说自取其辱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这样的， 那个公式要一面的，一张纸，受不了就是什么那样的。太多了， 就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很复杂的公式，不是我理解不了的那种公式，是吧？ 就是照着那个公式安就行了，就是往哪儿拧，它那个公式就是往右上拧啊，往左下拧怎么的。 好了，你就告别魔方吧。 行，我就基本上告别这种这个高智商的智商比较费脑子的游戏了，我还是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吧。还是非常欢迎李倩来到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那么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没说错哎。 对，不是一首心两颗歌。 一首心两颗歌啊，今天李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好妹妹乐队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 一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大家来先看一下我们的 MV。 哎，小林，我找到了，哎，我考同一个学校，哎，同学，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呢，遇见你这样的朋友，让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 是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温柔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Hey, 我到底积了什么德，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那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你的和我的，会有那么一天都不重要了，那些淋过雨的流过泪的年少的忧愁，我都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演唱的这个六弄咖啡馆的宣传曲《像你这样的朋友》。 嗯嗯，为什么李倩要上我们节目宣传这首歌曲呢？ 因为这首歌感觉跟我的朋友都很像，然后就彼此嫌弃又、嗯、又相互不能没有彼此，就相互需要。 对，对，真诚 的彼此嫌弃。因为我听到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好妹妹乐队他唱的每一首歌曲，嗯、因为他、嗯、对 还有我。 对，强行加入一波， 要合群嘛？ 对，然后他这个歌词里边唱到，就是前两段开头的话，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说我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认识你这样的朋友？然后接下来另外那个哥们儿说，我究竟是积了什么样的德，认识你这样的朋友？ 对， 对，就是这种互相嫌弃又相互喜欢的感觉。 那大佐和李倩，你们平时在交友的过程当中，是以互怼成为了一种模式吗？你们的沟通模式？ 你是说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吗？ 就是跟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吧。如果刚认识就怼， 我觉得很难成为朋友吧。 对，刚认识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种绅士的。 就是、你真棒、 对对， 你真帅，学习你 真 好、 哎， 然后 长得真瘦， 一个月之后啥玩意儿啊？ 简长得真瘦，简长得真漂亮。 对，对说的都对。 好气啊，心里边还得保持这个平稳，对，还得保持微笑。对，其实然后在就是相处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假如说对方不怼我的话，我是不会轻易去怼对方的。 但是别人怼你一下，你会？ 我会怼他十下。 我就知道是这样， 直接怼到南墙上， 再也不回头， 再也不回头，就是这样的。 那李倩是吗？会跟朋友互相怼吗？ 会怼，老怼，然后有时候怼着怼着他就不高兴了。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他也会怼我。 哦， 都互怼， 就到一种极限值，然后反击。 对，然后有时候他就不高兴了， 嗯， 然后就哄呗，就说没有，你最漂亮了，你最好了。 那就是两个女生之间也是会这样哄的吗？ 会啊， 会哄。 我以为这种情况它只会发生在男朋友跟女朋友之间。哎呀，你最漂亮了！哎呀，别生气了！哎呀，带你买包去！哎呀， 我以为你说的是男生之间会互相哄，所以我 还惊讶了一下。男生之间怎么会互相哄？ 别生气了。 就男生不会这样的。男生，你要是坐在这儿，就假、你比如说你假装生气。 我这真生气了， 可怕！我的天哪，就假装正常一点的生气。 你怎么这样啊？你做的忒不归兄弟了。 哎呀，行，别生气，别生气，没事啊，下次。 下次怎么着？ 吃饭。吃 啊、好、我要吃蒸羊羔、蒸熊掌、 蒸鹿尾、烧花鸭、烧子、烧 就是这么没有原则。 对，基本上男生跟男生之间的吵架，或者是两个人和好啊，就是这样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就没有一顿烧烤是解决，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如果有， 那就两顿。 对， 这就是男生之间非常纯洁、简单、纯粹的友谊。所以这个女生之间真的会这样，两个人之间就会夸：“哎呀，你真漂亮。” 李倩是住宿舍的是吧？ 对，住宿、 你们宿舍现在几个人？ 现在是八个人。 我在网上看一个段子，说是是四个女生的宿舍有三个微信群，那你们这个八个人的宿舍应该有七个微信群是吧？你们这些人很抱团吗？还是说是也是小团体的那样的呢？ 有两个人是不太说话，然后我们剩下六个人都挺说话的， 比较抱团的那种的。因为我高中也是住校的嘛，我们是16个人的寝室， 那么多人。 然后在熄灯之前， 大通铺吗？ 屋里互相，比如说我如果是跟你是隔壁床的，都听不到你说话，太吵了。你想16个女生一起说话， 叽叽喳喳， 在一个寝室里面，当然我们人多了矛盾也多，但是。你可能在毕业之后在这个啊，我也就毕业个不几年啊，毕业之后会很怀念高中的那段住校时光的。因为他跟你大学的时候真是不一样的。高中的时候大家就是作息都很规律，同一时间在宿舍，然后每天压力都很大，奔着一个目标考大学。到大学之后呢，可能每个人都是爱好什么兴趣都不一样，逐渐就分散了。 对， 所以说现在你一定要珍惜高三的这个宿舍的时光。 哎，那李倩现在就是在你的这种高中的住宿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经历呀、就是好有意思的事儿，那些吵架生气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就是比较好玩有意思的事儿发生在高中宿舍里边的，有没有 分享？ 可以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下铺他过生日，然后我们宿舍就集体想给他一个惊喜，就是在他就是好多天前他就告诉我们他生日，然后那天他生日，然后我们就当做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就一直也没提生日的，他以为我们就不给他过生日怎么样，然后有点小委屈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晚上熄灯之后，在宿舍的过道上摆满了那种电子的灯，然后还摆满了花瓣，然后还有中间放了蛋糕。然后他上完厕所一回来，他以为我们开灯了，推门一进，然后看全是灯，然后就给他一个大惊喜，然后当时就感动的哭了，都 好浪漫呢、 真的，我也从来就以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男朋友跟女朋友之间，女生跟女生之间还会这样子、 你不知道有时候女生的友谊之间真的是超过了爱情，这个是真的。不知道你没有看最近很热的那个《我的前半生》那个电视剧？ 没有。 她是一个女性朋友跟另一个女性朋友，她被那个老公抛弃之后，她就说天下养起你的人不止她一个，还有我。对，其实女生之间的友谊有的时候真的超过了爱情，真的爱情不顺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就是那些女性朋友、正在看视频的我的女性朋友，爱你们，真的是 强行拉了一波关注、 强行表了个白，给我点赞哦。 对，非常非常可以。也是聊了聊这个高中的住宿生，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走读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什么叫走读生、 知道，就是不住校的， 对，白天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那边的、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才有这种住宿的条件，或者说才三五个男生住在一起，然后真的感觉其实挺奇妙的。就回过来想一想，等到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头子，然后在那儿想想你当年还跟三个大老爷们儿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个屋子乱的跟那个养猪场一样。你还有过这样一段时光，想想真挺好玩的。 其实你80岁的也可以跟三个大老爷们住在一起， 这养老院， 养老院嘛。 不要不要，我看到这个花椒树平台上这个温柔的陷阱说永远的404。 404是你们宿舍吗？ 是啊， 对，这个是他的好朋友。 啊，嗯，哎，这我怎么感觉这个404好像是好多女生的宿舍呢？ 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呢？你的 这个盐城徐爱向粉圆说熟了就怼，对，还有这个蓝颜知己，不仅仅有红颜知己，还有蓝颜知己啊。这个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咱们节目该结束的时间了。在这非常感谢今天李倩同学给我们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就是讲述了他不仅仅是男女朋友之间有的这种情谊，还有这个女性朋友两个之间这个 友情， 你们叫什么闺蜜啊？ 闺蜜， 对，这个叫闺蜜之间的这种超越爱情的友谊关系。非常感谢李倩来到我们节目，感 谢， 这个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跟大家接着聊另外的一位非常漂亮且有内涵的。也不一定是个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啊，这个晚上的7:30准时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的博虎点秋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拜拜。接下来您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请持续关注我们哦。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